给我的天，要用多少今天证明我改变，说好给你永远，却看着你走远。没有你的世界，我失去了一切，我到海角天边都也回不到从前。爱你穿越几千的光年，一直到每个世纪末终点，一份挚爱一句誓言，一直到想念熄灭之前。你来接，想念是每一年第五个季节，每日每夜我守着地平线，相信下个日出我们已回到从前。 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 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杯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火木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you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心里，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天能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九精英有话说， 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只是每个人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7北京高招录取近日开始，据了解，首先启动的是飞行专业单独录取，到7月14号之前是本科提前批次录取，一些高校的小语种专业将在该批次招生。本市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预计会在近日发出。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作为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之一，将于今年秋季学期起进入高考综合改革实施阶段。刚出台的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和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件将从2017年9月1号起及2017级高一学生起实行。近日，怀柔建构长城最险段天梯至鹰飞道仰段的修缮工程全面竣工，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该段终于宣告完成，同时通过了文物质量监督站的实地验收。北京友谊医院新华医院正式揭牌。北京友谊医院接管通州新华医院之后，通过输出优质资源，使友谊新华医院将达到三级综合医院的规模和水平。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FM 九六九。 这难道是俗风伤？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共享单车现在已经在不少的城市普及开来，随骑随走的模式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出行。可是共享单车自从走进公众视野以来呢，就以基站的形象示人。除了我们现在熟知的 OFO 和摩拜两大势力之外，还有小蓝单车、Hello Bike 等单位。而今天做客老板说的嘉宾同样出自共享单车领域，他们的理念却有一点不太一样。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快兔出行的 CEO 陈信生的创业故事。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节目，我是快兔出行 CEO 陈信生。我本人是广东人，刚到快兔出行任 CEO。我们公司主要致力于智能单车和分时租赁汽车于一体的城市智慧交通出行方案，是专注于整个人们从3公里到30公里出行的一个立体解决方案的一个系统服务商。 现在的共享单车市场看起来十分的饱和，但是陈先生却说，快兔出行在其中选择了另外一个领域进行拓广。 其实大家看到了市面上比较多的都是摩拜跟 OFO， 其实这个也是整个资本竞争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跟它的区分跟优势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是电子一体的一个城市定位，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么一个想法，注重在景区或者是五六线城市独家经营这种模式，来做到当地的渗透化的这么一个出行服务。 快兔出行的电动汽车和单车在不久的将来都有可能会走进你的生活，他们同样也在实现社会效益与商业价值完美的融合，让出行变得更加绿色，也给为城市创造绿色的人提供了便利。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公益这块会重点的做力度，比如说我们每周现在有大概2到3天的时间在不同的城市有免费骑行。第二个，我们会针对我们所进驻深入合作的城市，对环卫工人特别是城管人员进行终身免费骑行这么一个活动，因为他们确实对整个社会的这块的一个市容市貌的一个贡献比较大。再有就是我们会给一些企业做一些这种企业的这种品牌日，或者是一些有这个主题性的这种活动做一个免费的骑行。 带着好的企业愿景和出发点，快兔出行也在逐渐的融入更多人的生活。但就像我们在新闻和报道当中看到的一样，共享单车莫名消失的事件他们也经历过。 比如说我们去到江浙的一个小城市铺城，我们把车摆过去，第二天你会发现车全不见了。然后我们当时想，是不是没有跟城管那个打招呼啊，还是没跟交通位队伍那边去打招呼。后来想，不是，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夜之间把你车全收了，然后第二天那个车你也找不到。几经协调，城管出面，交管出面，最终才把这批车找到，但是我们也是永远进不了这个城市。这就可能是我们觉得在地方运营起来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每一个行业在有前景的同时都会伴随着痛点，这对于创业来说是一种挑战，但也是一种压力。任职 CEO 之后，陈信生对于自己的岗位和自己的同事都有了新的定义。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最大的精神就是整个团队你是唯一不能倒的那个人。当大家都比较心灰意冷的时候，或者大家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必须是站在整个团队当中摇旗呐喊让大家继续努力的那个人。第二个就是老板永远没有辞职没有退休，这就是我的一个感悟。 快兔出行说，他们想要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为蓝天扫出一片阴霾，让人们在拥有清新空气的同时，让孩子也在蓝天下自由的呼吸。而智慧交通的拓广同样也是快兔人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希望各地政府或者是景区的代表人如果有意向和我们合作，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希望让共享单车跟汽车能够进到您的城市，帮助当地人民去解决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在机舱的某个角落，我是飞机中的常旅客，起飞降落，城市转着，没有人会把我记得。有时候阳光彩虹一抹，有时候冷静月亮陪我，一扇不能开的窗，小小视角却时刻看你想你太多。世界上万千的常旅客，我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每次一句我走了，看似轻松的过客还能留下些什么。每个人都是常旅客，在自己生命旅途上走着，这次我时候